你喝一口。昨天还幸运，我抽中三组 K 罗罗，还是比不上你的笑容。二等并不存在，我不存在，前任一直开我卡就一直买。二等并我不用存在，你那公主我会听你的安排。为了那一天我刷牙刷到想要哭，侵略的条约我一个字也记不住，刚在地下街买了一罐多多，好像现在就偷偷和你喝一口。昨天还幸运我抽中三次 K 了咯，还是比不上你的笑容。